各位共识沙龙的朋友及其他这个微信群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非常激动应该说非常激动，和大家在这里分享关于《无问西东》这部电影所带来的触动我想这种触动不只是我个人的，而且是关乎我们每一个微信群里的朋友和每一个关心国家和命运的人。距离我第二次看《无问西东》这个已经过去了整整七个小时第二次再次刷屏。七个小时之内为了今天晚上的讲座，我内心里一直在翻江倒海，一直在整理和梳理该怎么表达这部电影，对这部电影的认识和这部电影给我和我们这个时代所带来的触动起码说对我个人的触动，我相信是真实的或者是真切的一部电影不可能或者说满足所有人的需求我很怀疑这部电影能够在90后和00后的那个孩子们那里产生多少共鸣我很怀疑。但是起码作为一个70后的人对他触动非常之大。我们直接切入正题，《无问西东》是现在在我看来一个阳光闪烁、正义凛然真真切切的这么一部电影。用我第一次表达感想的时候说，那个用烂的词汇叫正能量本来正能量这个词是可疑的，我们借用一下来说，这是非常罕见的一部有关人性和人类的正能量的电影尤其是在一片污浊之气国势调堂、人心微微之际，有这样一部电影，在我看来简直是横空出世，横空出世。因为电影所直面、所呈现的问题非常的真实和真切，我个人认为。这是第一个判断就是电影的真无处不在这种真呢，一是史实的真，第二个真呢就更有趣更有深意，就是电影所呈现的四个片段，或者说整个主题所面临的真问题。这个真问题无论是家国、爱情包括个人的伦理，包括整个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这种冲突都是真的，都是真的。并且这种真呢，不只是具有普世价值的，不只是具有过去意义的，尤其是对当下、对当下中国、对我们现在这样一个，我中性的说一个特别的时代，完全是一个直面的、必须直视的真问题。这种所谓对直面真问题的反应，包括真问题的提出在以前的电影，无论是娱乐化的、世俗意义上的各种电影中呢，若隐若现的出现过特别出现过。并且呢应该说好像这部电影所涉及的问题在其他影片里都有过侧重的出现过。但从来没有一部电影集中了所有的主题、所有的真问题，要真实的面对，并且要做出真实的回答。这是我对这部电影的第一个强烈的印象。这个印象以至于我第一次看完之后意犹未尽所以说今天我又再次走进影院，我要再看一看他所提出的真问题、所面临的东西是什么。第二个就是这个电影的正常和不正常我曾经说这个电影本身是极不正常的，因为这个电影所呈现的内容在我们所理解的关于电影审查、关于艺术管控、关于当前意识形态如此收紧整个言论和这个文化管控越来越严的时候，居然竟然这个主题能够被通过、被供应，在我来说很不这个正常，或者说很让人惊讶，特别让人惊讶。大家想一想，对不对？关于民国老历史、教育史，清华也好、西南联大也好，这是不是个禁区？对不对？关于抗日战争， 对不对？是不是禁区？关于什么文革呀？关于文革，关于反右，关于这个电影呈现的1962年乃至于及后的这一段啊，从62年到原子弹爆发这几年之内的特殊的政治环境下的主题，也是禁忌哦，起码我们认为是禁忌哦。但是这部电影几乎完全畅通无阻地呈现出来，我们对这种所谓真实的呈现肯定不是感恩戴德的，但是我们略表惊讶，并且呢用结论的话语来说，非常正常啊，这本来是一个应该早早公布，特别让别人知道，不能够成为禁忌和敏感，不能成为被审查的对象的内容，它太正常了，太正常了。所以说这部电影在这个意义上来说非常了不起，这个了不起让我感觉啊，这本来是一个在正常国家、正常主题、正常呈现的啊这么一部平常的电影，但是如果把它放在不正常的今天，把它放在正常还没有来临的前夜，这部电影就具有了别样的意义啊，具有了别样的意义。这个别样的意义，大家一眼能看出来。首先，为电影的真实呈现而感到震撼。第二，为这个电影人李芳芳也好和他的团队也好，在这样一个特别时代能够把这部电影做出来，可以说由衷的表示赞叹啊，这是我觉得对这部电影的两个方面大体上的观感。一方面我们肯定它是真实的，另一方面我们又觉得它是正常的，它是不正常的中的正常，又是在正常时候啊应该比较普通的一种正常，但是在今天这一个特别时代，这部电影意义非凡，意义非凡。它不但给我们呈现了真实的历史，而且直面了真实的问题，并且在这样一个不正常的环境里正常的在讲故事，讲的无惧无忧，讲的坦坦荡荡，甚至有某些自信。大家看出了这部电影有某种意义上的妥协、自我阉割吗？我觉得没有，或者说起码我感觉到作者是一气到底啊，整个主创团队是一气到底，给人感觉非常的震撼。好了，这大体上算一个第一阶段的开场白，但是我们今天讲的主题啊，我选的是电影里最精彩的段落中的一段话，叫坚持坚信你的珍贵啊，它前提是当你迷茫时坚信你的珍贵，坚信你的珍贵。迷茫二字可以说是个关键词，如果我们从电影所呈现的1923年到1962年到今天，这跨越将近啊百年一个世纪的这个历史桥段来看的话，迷茫都是一个有些轻度的文学化的描述而已。这一百年来，从国家叙事到个人命运，从市民社会到整个文明建设，都是一个波澜壮阔的历史。特别感谢主创团队啊，能够在这一部电影138分钟里给我们呈现了这一个世纪，近一个世纪历史啊，这个波澜壮阔的这么一个段落，并且并没有在宏大叙事中，在宏大叙事中迷失自己，而是在这种宏大叙事中不断的提出问题，不断的通过主人公的命运来呈现真实的问题。我觉得这一点特别了不起，这才是我今天要言说的重点。坚信你的珍贵，你的珍贵在哪里？你的迷茫在哪里？尤其是电影的一个英文标题 Forever Younger， 青春永驻，青春在哪里？这跟过去啊刚刚不久放映的《芳华》相对比啊，它的区别在哪里？影片第一个阶段啊，张震所扮演的职业经理人在今天所面临的问题是我们特别耳熟能详的，并且毫无新意的会指向另外一端，就是选择自私，选择为公司的利益而战。 如果是为公司的利益而战的话，因为在自私在谋利益成为这个时代主旋律的今天，张震的选择几乎没有别的心意。但张震在经过种种冲突之后，最后给那个老原来的同事和经理人打电话，对不起，我不能和你配合，我和他们不一样。这个电影的四个段落，每一个段落都有关键词，都有各式各样的金句，但是这个张震这句话是我和他们不一样。这是和我们离得最近的时空啊，这是和我们所面临的真问题最真的东西啊。张震最后的选择是我和他们不一样。这句话看似平常，简直可以说难透了，或者伤害了我们所有这些自以为是道貌岸然的人。因为这个时代尽管是多元的，尽管是开放的，尽管貌似进步的和富强的，但是这个时代越来越趋同，越来越贯同化，越来越罐头化，对吧？越来越难于坚持自己，因为不坚持自己的理由千千万万，坚持自己的理由太难太难。当然坚持自己的理由有时候代价过大，就像张震所面临的问题一样。但是你竟能在最后一刻选择我和他们不一样，那就意味着绝不从俗，绝不按照惯常的利益动机和所谓的功利论来理解人生。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教科书里的桥段，是走向了这个叫伪光正，走向了真善美。但在现实中，在赤裸裸的现实中，如果真的做出这样的选择，几无可能啊，对不对？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我赵国军自己在内，如果扪心自问的话，我们尽管可以大话炎炎的说真善美，尽管我们每一刻都在表达着自己的善良，但是当善良、真善美需要用行动来做出决定的时候，我们常常从俗。我们都知道从俗的不对，甚至不那么对，甚至不那么道德，但是我们很快会给自己找到理由，这样做是对的，因为大家都这样做。如果不这样做，反而显得有些异类。就像德国那个电影《浪潮》所呈现的一样，在一个超集权的社会和一个超市场娱乐化的社会，某种强大的体制性的压迫性的力量占了上风之后，每个人的选择都是假装的选择，他所命定的归途都是某种预设好的，或者说被主流这个所谓的主流所认同的某种选择。那样来说，我们尽管有很多很多理由，但事实上是一种罐头式的、流水线式的被压抑、被奴隶的状态。要想像人的样子，要想选择那个伪光正的真正的答案，做起来并不容易。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今天无论你的就业、婚姻这些太过世俗化的，大家都知道有很多的反作用力有很多的人在提醒你，这个是我们感同身受的。更不要说我说个大话，像我身边的周围的一些朋友选择了一条追向民主自由、追向公民社会道路的这些人，他们所面临的压力不仅仅是一种对面的以力压服的力量，而是更多的面临着亲情故旧和家人以理说服的力量。这个理大家明白是怎么回事，俗，从俗。第二个故事就是文革中文革前夕1962年王敏佳、陈鹏和这个李想三个人的故事。这个故事的呈现确实非常的令人这个震惊，尤其是后来和年轻人看到非常震惊。但是这个故事所呈现的在爱情、事业、家国之间的冲突非常的饱满李想为了支边，然后隐瞒了自己和王敏佳写告状信的这个事实。然后呢，陈鹏呢爱着王敏佳，但是呢 理想啊，这有三角恋的关系。他选择了放弃啊，他本来是想保护王敏佳，没想到那个他认为能够保护王敏佳的人甩掉了王敏佳，他最后承担了一切。从人性的角度来说，特别感人。但是放在历史原型啊，放在整个1949年到1979年这种30年严酷政治的大背景之下，大家知道那是多么残酷。这种残酷在电影里每一个细节都有呈现，都有呈现。无论王敏佳小时候和毛泽东合影的相册，然后他们之间的那个支边，然后他和这个班主任老师老婆的冲突，然后批斗会，然后美蒋特务等等这些指控，这些审判，稍微啊或者有一定年纪历史感的人都看得特别特别熟悉，特别特别理解。那是一个把人不当人，人成为政治工具啊，和政治所谓的螺丝钉的时代。人们生活在青春中，生活在爱情中，但是青春和爱情是一个无辜物，当它撞进了时代的现实，这个时代是不鼓励爱情，不鼓励个性，完全是集体叙事，国家话语。这个时候在这样一个完全没有个人的环境下谈个人，他已经把他的命运可以说是失控了，他不能掌握这一切。这时候所谓坚信你的珍贵成了一句太过高蹈和空虚的语言。每个人都想珍贵，每个人都很珍惜每个人都珍惜这种感情，这种事业，乃至于这种为家国奉献的精神。但是事实上每个人都是棋子，每个人都不能掌控自己的命运，每个人都不珍贵。后两则故事是最这个叫做这个波澜壮阔，可以说这个让人心血沸腾的，就是沈光耀的西南联大和吴岭澜的更早的清华我们可以简单的把它分为49年以前和49年以后的两个阶段，这是没有问题的。当然49年以后的阶段又分了79年以后的这个阶段到了今天但是后两个故事就都是在49年以前这个阶段，我认为它构成了这个电影的内核，构成了它饱满的内核和它的基座，它精神的基座。当我为王敏佳陈鹏和理想的故事掉下第一滴眼泪的时候那可能是一种本能的反应，但整个影片在后半部，或者说在这个部分，我留下的眼泪之多可以说不可胜数，夸张的说不可胜数。今天我不知流了多少眼泪，并且在其中一个段落我自己孤独地坐在座椅里，可以说真正的痛哭，痛快的哭，哭得自己非常的心疼，非常的痛快，就是整个的真正的这种精神的力量，在我看来无问西东的力量来自于这两块。沈光耀是富家子弟，面临着家国之责，但是呢国家势大，他已经不能做出自己的选择，最后主动的参军，参加做飞行员，然后在整个的这个战争中失掉自己的性命。并且沈的母亲改变了所谓的家训的束缚，深切的理解的儿子，在整个的个人伦理和家国大义之中，这是一阙可以说大开大合、气势磅礴的凯歌。这是对人性，对珍贵的人性，对整个人的珍贵从生成到毁灭的，这叫一曲赞歌这个意象非常的浓烈。当整个的这个沈光耀驾驶着那个残破的飞机坠毁这个撞击的时候，他泪光盈盈又坚定自信的面对着我们说回家。这一刻你想一想，这是一个富家子哦， 富家子在我们今天来说是一个无能蠢蛋和一个堕落仔的代名词，在一个经过60年仇恨教育的今天，我们都认为富而不贵的人是占大多数的，这样一个狭隘的悲怯的和一种肮脏的心理的基因下，我们大体不认为他有多么大的正当性和光辉啊。但是在电影中他成了一个伟大的战士，成了一个大写的中国人，成了一个了不起的男子汉。在这个时候，青春的壮丽，生命的悲歌，家国的命运，在那一刻我们真的是完全是动人心魄，泪如雨下，太受不了了。历史的真实，这个飞行员也姓沈啊，当然比这个电影时间这个死的更早了一些，在淞沪会战的时候就已经不行了。但是大家知道中国的家底儿，当日军侵略的时候没有多少家底儿，尤其是空军，每一个空军出战的人都意味着自己这个死而不能复生啊，就去赴死了。但是作为军人的天职又必须去赴死，并且这些飞行员都不是一般人物，确实是富家子也好，高等教育也好，是那个时代的中国男儿的精品中的精品。大家想一想，毁诛灭欲啊，当个人青春的年华那么热烈的鲜血遭遇了这种家国的灾难的时候，他们慷慨赴死，或者说他们没有选择，必须去死。青春那张美丽的青春的脸，那个勃发着生机的血液，在这样一个大历史，在大背景之下，被迅速燃烧，迅速毁灭，迅速死亡。悲剧是把有意义的东西啊，这个撕裂给别人看，是不是我们会悲从中来，泪如雨下？所以说，沈光耀这个青春的这个机体啊，他的命运不但扣了这个电影的主题，在我看来 Forever Younger， 而且可以说触动了我啊，触动了我个人关于生命，关于个体，关于家国的感受啊，特别令人感动。更不要说这个电影所呈现的大背景，吴岭澜的1923年代也好，清华为代表的民国大学的那种精神也好，整个成为一个伟大的宏大的背景。那种居安思危，那种甘于贫贱，那种昂扬的干净的啊，尤其是特别干净的那种青春的气息，做人的样子，做人的样子，就像影片最后所展示的，那么多学人，从袁复礼、邓稼先、杨振宁、梅贻琦、陈寅恪、徐志摩、沈从文等等等等，西南联大的佼佼学子们所呈现的那种精气神，那是什么精神？那是中国现代童年的原精神。中国的现代化源于1840年来的扣关被打开国门，源于一系列丧权辱国条约之后的惊醒，源于洋务运动之后的公车上书、戊戌变法，源于所谓的清末立宪，源于民国初造，源于1919年的新文化运动等等等等。将近100余年来啊，近100年来，中国人在叩问着向西方接轨，这个发愤自强这样一个宏大的叙事，这样一个宏大的叙事。但是在这样一个现代中国的童年，我们发现一种原精神，这种原精神是不可复制的，它既有自己的悲怯自卑，又有一种奋进昂扬的力量，又有一种特别坦然的阳光的开放的心态。这种心态不只是政治家和武夫的那种咄咄逼人的力量，更多的来自于一种我们耳熟能详的大学的精神，媒体和舆论的力量。当然这个电影没有这个媒体和舆论，整个以大学为背景下的民国叙事也好，现代中国童年的叙事也好，你会发现一种让人特别振奋的原精神。这种原精神就是电影里所说的自信而从容，坦荡、谦卑、开放。 你可以想见到一切。西南联大不是一个奇迹吗？在今天211、985、双一流这样的一个金钱堆砌、国家叙事打造的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大家想想，他能够打造出多少个西南联大？100个？1000个？即便他用金砖铺地的经费和国家的财力打造出100个、1000个西南联大来，他能够复制一丝一毫的西南联大的精神吗？对不对？这难道不是让我们悲从中来、特别浩叹、感人泪下的那个让我们触动那个点吗？大家从电影里能看到整个的西南联大是什么样子，大家去翻一翻历史书，西南联大到底是什么样子。西南联大不党不私不盲，西南联大坚持着学术独立、独立自主，坚持着一种家国情怀和个人命运的巧妙的结合，并且充满了昂扬的正气。这种正气在今天来说，在今天这一个面目全非的国家来说，简直是愧杀人也，简直是羞杀人也，对不对？所以说电影这四个段落勾勾相连啊，每一个都有跟清华的上一个人有关，当然这是一种叙事的方法，但是呢整个的表达的东西让人特别特别的振奋。在哪里？就是这个电影几乎没有回避历史的真实，对吧？这种呈现我开头已经说了很罕见，这就不提了。第二个是最最重要的内核，这个电影几乎每一个阶段通篇都在认真的直面人生的真问题，并且毫不推诿，直接给出了回答。这个回答在我们今天来说是写在教科书里的，是写在骗人的鬼话里的，但是居然有一部电影能够坦坦荡荡、大大方方地讲出它正确的答案。当你应该萎缩时，该防范别人时，你勇敢地说不，我和他们不一样，对不对？当你应该陷入怨恨，爱情的怨恨，不管这个人的时候，你说我是你最托底的人，就怕你坠下的时候你抛开我。当那个所谓的犯了错误的理想百般不知所措的时候，他用最后的死来救赎自己的罪恶，对不对？更不要说沈光耀，当他和自己的家训发生冲突的时候，华北之大已经不能安放下一个书桌，个人的荣辱、个人的含饴弄孙的幸福，这是他母亲所期许的，已经没有意义，事实上已经不可能，他选择了慷慨赴死，为国家献身。当所有的人都选择时刻报国的时候，吴岭澜这个文科第一、时刻不劣的人，在梅校长的指引下走向了生命的真实，并且把这种真实通过自己做教授传递给了他的子弟学生。你会发现整个的电影完全可以用两个字来说，就是在最该出现俗世表达、出现所有人理解的答案的时候，表现了不俗，非常不俗。这种不俗是我们每个人感同身受、暗自钦佩、特别赞同的那一点，但是我们无法说出来。当然我们几乎很多人不能做出来，无法说出来有点夸张，大部分还能说一说，对不对？还能讲那个真善美，但真正在利害抉择的时候很难选择，但这个电影告诉你应该这样选择。我不太知道近期的电影或者说以前的电影，恕我孤陋寡闻，有哪一个电影像这样一个真实的预设了问题、呈现了真实，并且给了一个我们大家最想得到的答案，但事实上我们做不到的答案。这一点非常了不起，这一点我用正能量这个脏词来形容有点不大恰确，但大家能够理解我的意思，就是它确实指向了人性的光辉，指向了普世价值，指向了我们即便不是中国人，就是全世界的人们都能认同的那个价值感和尊严感，选择了信任，选择了宽容，选择了真心、正义、无畏和同情。 甚至这四个关键词在四个桥段都有点所谓的配置啊，配给都对应着。这是珍贵的品质，这是珍贵的人格，这是特别珍贵珍贵的故事，这是特别在今天我们感觉到，如果不是突兀啊，起码有点刺激。如果你还有良知，甚至感觉到有点逼仄。如果你是这样的人，你会感到欣喜，对吧？所以说这个电影给我的感觉是，它有点像阳光普照一样，完全把我们自己应该选择的，或者说想选择的那个令我们欣喜的部分呈现出来。并且这个电影更了不起的就是我说的那个最少五次的奇异的恩典，包括一次牧师领着孩子唱歌的基督精神。整个基督教的题材都是禁忌，在这个电影里呈现出来，这已经就让我已经大跌眼镜了。并且在电影中反复出现，无论飞机上空还是在普通的场景之中，几次反复出现这个奇异恩典的旋律的时候，你会发现一种上帝的指引，会上帝的目光，包括我以前所说的这么多的一切都是取悦于人的，防范于人的，救助于人的，还是在人与人之间的那种所谓的恰确、正确、准确、和谐、美好。但是当这首歌反复出现的时候，当宗教救赎的内容出现的时候，你会发现指引我们上升的是上帝，是整个基督精神。这太了不起了，真的。我们这些人类，我们这些人类根本不能回答自己的问题。我们所有心口相传的故事，在某种意义上来说都属于八卦，都属于高级八卦，在人群中。因为人群中是最不可控的群体，个人的能量是不可控的，个人的情感是不可控的，人类的理性包括科学已经不能够完全的控制住人类这个幽灵，或者说人类这个巨大的能量体。信仰的关怀出现了，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尽管我个人还没有受洗，我常常为基督的精神所喜悦，或者说我常常为他们而感到钦佩、激动和兴奋。在这个电影里出现这么大的一篇幅，这么大的主题，让我感觉到哇，这个主题又升华了。这种升华已经不简单的是所谓的宗教的信仰的救赎的力量，而是在当此特别时代，我们应该认真思索，所有的历史，所有历史演绎的啊，电影演绎的东西，都直观当下。为什么赵国军会泪流满面？为什么很多人涌向电影院会目瞪口呆？为什么很多人无所问津？啊，当然一部电影，我说的意思并不是苛求所有人去观看它、欣赏它，我只是说，在触动我的这部电影里，我应该给大家讲什么。我选择的题目叫坚信你的珍贵啊，是择取了其中的一句话，但这句话是别有深意的，这也是我最后想给大家分享的这点心得。最后想分享的是什么呢？如果把人的命运放在百年历史上，我们从这个中华民国成立的1912年开始算到今天100余年，这涉及到对我们整个的中国人的精神状况和心理状况的评估。这个评估可以用一句话来说，你觉得自己珍贵吗？你觉得自己珍贵的地方在哪里？对吧？这是我们要认真思索的。我们当然想珍贵，当外敌入侵，当丧权辱国，当我们所谓的农业文明，落后的农业文明遭遇到西方强势工业文明入侵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我们是不是想不想亡国灭种，想保留自己的尊严？从1840年到1912年，这么长时间来，多少中国的仁人志士在思索这个问题，难道不是争自由、争民主、争人格独立、争取我们的珍贵吗？对不对？当1912年民国肇造，整个现代中国的童年拉开大幕的时候，我们所做的一切难道不是孙中山先生、 或者说民国政府所许诺的三民主义、宪政自由，对不对？包括1912年哦，到1916年哦，包括1916年到1927年北伐前哦，这么多年的时间内，你去看看民国的宪法，哪怕他是毒夫民贼，他是不是在声言宪政民主自由？他是不是想保证人的权利，就人的尊贵，对不对？按我们现在的宪政学说也好，什么普世价值也好，什么什么学说也好，最终不是人的幸福与自由和人的珍贵吗？然后我们就经历了北伐，经历了国民政府的创建，经历了黄金十年27年到37年，经历了37年整个日寇啊，这时候真他妈混蛋的日寇全面侵华，把整个现代中国的脖子牢牢的掐死，在掐死的过程中没有掐死，突然为了一剂苏联的毒奶粉，苏联的毒奶粉，最后这个现代中国童年的少年变成了一个大头娃娃，这个大头娃娃从1949年到今天长了，成了一个巨无霸的权力的共同体。这个是政治，我们可以远离一些，但是作为个人角度来说，我们称之为人之为人的那些基本权利，那些基本人权，包括1912年我们所倡导的宪政民主下的三民主义，我们到底落实了多少？笼统的说，极端的说，百年来中国历史的发展是人的生命与尊严饱受亵渎、损害、伤害乃至于灭亡的历史进程。亵渎、损害、伤害乃至灭亡，我不用举多少例子。尽管从1979年到今天30多年改革开放，我们又回到了1927年，我一直说这一点，起码从某种意义上回到1927年，重新民生建设、民主建设啊，民主差点，然后走向了市场经济啊，对，这市场经济可以打引号，好比说吧，我们在努力着向人性回归，在讲温饱，在讲小康，在讲人权，讲依法治国，这些都不错。我们今天觉得自己确实不一样，和百年前不可同日而语，这个没有问题。和前30年不可同日而语，这个也没有问题。我们现在所谓的 GDP， 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共同体，我看着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在四处大撒币，在支援这个世界，我们看到了很多自以为是的四个自信、几个什么什么什么意识啊，都没问题啊，我们都可以说中国强大了，中国强大了，好吧？然后个人呢？个人的珍贵与自由呢？个人的尊严呢？如果说前30年我们在政治的这种叫做这个政治的角斗场上成为猎物，不得不成为他的工具，像1962年的王敏佳和这个陈鹏理想一样，在后30年的改革开放、鸟笼经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等等等这样的大叙事中，我们确实也尝到了富起来，起码跟30年前不一样，然后这个生活改善、精神状况大不一样的进步，这种进步确实对比30年前是了不起的。但是我们再扪心自问，再对比一下《无问西东》里面的从49年前的那两个故事桥段，1923年到1938年的这两个故事，到1962年再对比，我们在人的珍贵上，我们在人性的进步上，到底是进步了呢，还是进步了呢，还是进步了呢？我们再扪心自问，你坚信你的珍贵吗？你觉得你是珍贵的吗？当然在世俗的意义上来说，我们觉得幸福了许多，但是打开神秘面纱仔细看，当你的权利受损的时候，你能想找到更合适的解决救济的机制吗？你的权利没有受损，你大可以这样想。但有人说，我权利没受损，我干嘛想受损的事情啊？可是 你可以不想自己权利不受损的事情，但今天这个世界从互联网到整个的官家媒体撞入眼帘的信息，大部分是别人的苦难、哀痛、灾祸，对不对？你看到了很多这样的东西，你自己感同身受的这种处境，你是安全的吗？你是不安全的，你像第一个阶段张果果所遇到的那个问题是一样的。当你做好事的时候，别人会怀疑你的动机；当你谋取个人私利的时候，你会遇到一个像你一样谋取私利的凶残的同事、对手、伙伴、合伙人。这时候你所建立的信任和良善荡然无存。真的，不是我污蔑我们国家的人，我也是这国家的一份子。当你出国比较多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中国和外国特别不一样的地方。这个不一样什么呢？就是在国外啊，你会发现每个人像小傻子一样，说什么信什么，大体上都是按照信任系统往前走的。可是回到国内，你会发现我们所有的话后面都连着十句话，我们所有的一句话后面连着十个阴谋。你会发现我们完全没有安全感，我们几乎没有信任，并且我们几乎把假话挂在嘴边，然后我们信誓旦旦的说谎，甚至自以为是的欺诈，都认为是为了个人的幸福与自由，就像张果果啊所遇到的那个难题一样。请问这是常态哟？请问这个常态是正常的吗？请问这个时候你还敢坚信你的珍贵吗？你是没有尊严的，对不对？你不但没有尊严，你是不安的。你尽管道貌岸然，一招亮丽，满口义正辞严，但你内心里是不安的。不只是在世俗意义上的谋利，包括那些正直的知识分子也好，包括那些安技守法的商人也好，不安不珍贵。所以说我们这个时代流行着两个极端，一个是登峰造极的屠龙式的成功人士，另一方面是美人遭难、贪官落狱。贪官可不是一般的人物，按照理论来说是我们这个国家的精英哦，是体制内的非凡的人物，这都不是一般白来的。但大家去看看他自己从当政到入狱的这种判若两人的丑态、肮脏这种对比，请问阁下，你还不幻灭吗？你还相信自己的珍贵吗？好了，大体上我回顾百年也好，回顾现实也好，我想告诉一个结论式的东西。之所以这个电影如此的触动我和某些朋友，是因为它照出了我们内心的悲切。它把这个时代的这个疾病完全撕裂开了，并且当我们做出抉择的时候，我们会为电影中那些人的抉择感到惊讶，如果不是惊讶的话，感到钦佩。当我们感到钦佩的时候，是我们做不到的。当我们做不到的时候，会反观我们是迷茫的，我们是不能坚持自己的，我们是不珍贵的，我们是丧失了尊严的，处在不安全之中的这种弱肉强食和人的尊严饱受亵渎的这样一个困窘之中。这是一个非常麻烦羞耻的事。所以说当电影呈现出它的正向的光辉、人性的价值、所谓的正能量的时候，我们有良知或者说有温暖有爱心的人会被它触动。为什么不是这个样子？为什么不能这样？当我们把一切电影的细节呈现，把整个百年历史的大体的表情讲述完之后，我们不得不追问，当此特别时代，当我们每一个有尊严、享有尊严、想获得幸福和自由的人，面临这样的窘境，面临着无问西东这样的照妖镜和探照灯，把我们时代的这个征候全照出来之后，我们该怎么办？这是一个特别现实的问题。或者说我们幻化成一句话，该怎样在一个人的尊严饱受亵渎、饱受凌辱这种不安的环境中，维持内心走向真实， 走向电影里所说的那种真实，那种喜悦，那种平和，那种真心，那种无畏，那种正义和同情，对不对？这是一个特别现实的问题，我们该怎么做呀？你讲的都对，我们看到的东西也是不满意，我们该怎么做呢？在这里已经不需要我来做这个人生导师，说实话，这个电影的硬伤，或者从某种意义上的伟大的硬伤，就是它的金句啊，时时出现，每一个单元都有啊，影片开篇就是一句，如果你了解你的这个真相的时候，你还愿意重新面对吗？对不对？还反复出现。啊，更不要说，当你这个人世界上从来不缺完美的人，主要是从内心里出现的真心、正义、无畏、和同情，更不要说啊，我也是托底的人，等等等等吧，太多了。这个电影上通篇充满了说教，这在某种艺术作品来说是硬伤啊，可是为什么硬伤不硬呢？还让赵国军老师这样的硬汉，哎呦，这话有点夸大，还掉了眼泪呢。电影里的金句随着故事的展开，让你顺理成章的能够理解，能够让你能够接受，并且能够引起你的反思。确实啊，在我们这样一个应该说市侩横行，更糟糕的那句话说负能量通行的今天，真的能够表达正直、真心、无畏和同情是很难的。真正有同情心的人都有，但都是本能的同情。当把本能的同情变成了公共领域的同情，那就是一种愤怒。这种愤怒我们还有吗？这种对公共事件、对整个公共事件这种愤怒我们还有吗？我们几乎没有，而且也不敢，并且这个时代越来越逼仄的让我们不敢，对吧？无法给出各位的答案，但是呢，我想重申的是，事实上这个最糟糕的时代，或者说这个百年来让我们发展起来到结果并不理想的时代，让我们丧失了自己珍贵的这个时代，还是有空间的。这种空间就像电影里所昭示的那样，没有一个人是在大话和想象中或者理想的话语中来生存的，都是在生活的一点一滴中面临着各种抉择和选择，对不对？无论是爱情，无论是商业，无论是战争，无论是文化，对不对？我们都会面临这个选择。在这种选择的时候，到底是站在魔鬼一边还是在天使一边并不知道，并不是听了奇异恩典，看了几遍电影，了解了这么多伟大的金句之后才知道。但是有一点可以知道，当我们自己能够保持青春的活力，像电影的副主英文名字一样 Forever Younger， 保持青春的活力，保持青春中那种真正的真实和善良的时候，我们在重要的抉择和细小的抉择中就常常会站在正确这一边。但是到底该怎么能够饱含这种天真，这种永远青春下的东西，电影里给出了我们的金句。我也没有特别的答案，但是以我自己的感受来说，我们事实上应该像张震所说的，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努力和他们不一样。这个努力和他们不一样，就是说我们应该在各个方面应该有一种自省意识，我们认识到自己的不完美，我们认识到这个时代的让人茫然和痛苦的地方，并且我们要认识到我们应该有正义感，有同情心。认识到这个之后，实际上有这个认识挺难的，很多人觉得自己很了不得，他并不知道这是一个经常饱受羞辱和伤害啊，这个体制，当然不仅仅是政治体制，还包括整个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啊。当然，这个都放在一边，我们的结论是，到底在这种知耻而后勇之下的这种背景，我们该怎样不断的修复这种不安感？ 电影里的人物和故事大体是真实的，并且给了我们一个镜子，就是当我们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在津津乐道于自己的自私和自己的富贵的时候，事实上我们是空的，是不对的，让我们能够认识到还有一种正向的价值，这种正向的价值事实上有点像常识的力量，应该去追求，对吧？但是我们很多人已经麻木了，以至于我都惊呼，这么多年怎么会有这么一部正能量的电影会出现，如此的直言不讳，如此的坦诚，如此真切的，并且把答案毫不含糊的告诉你，选择就是应该这样的选择。好了，我想我已经说的差不多了，整整一个小时啊，要想作为一个结尾呢，我表达了对这个电影的欣赏，我分析了这个电影的细节，然后呢，我剖析了百年来中国人的应该说尊严丧尽，到现在还是个问题的这种真相，并且呢，试图着想给点答案，我们该怎样在这样一个不完美的这个世界保有自己的应该说珍贵，保有自己的珍贵。我并且应该说谨慎的说，没有太多亮丽的答案。我认为电影里的东西引我们深思的地方很多，大家可以去看。并且这些道理并不是多么复杂我觉得一说都明白，甚至不说都明白。最后我想奉献给大家的就是这个电影的副主题或者英文主题所呈现的那个 younger， 那个青春永驻的主题。电影里的人都身处青春，对吧？都正在青年，然后他们所面临的问题那么的真切啊，并且呢，他们都做出了自己正确的选择啊。如果说有正确和错误的区分的话，起码让我们看上去很高尚，连着崇高，然后连着真实，连着爱心，这些让人熠熠生辉的，无论是人性的价值还是基督的精神，这一点我认为特别令人振奋，尤其在今天中国特别有意义，特别有意义。我们有点怀疑，就是我们是否真正的年轻过啊？对比这个电影中的年轻人，我们今天的年轻人，包括我自己已经不年轻了，所面临的时代的责难啊，时代的刁难，包括这个时代的羞辱是一样的。我也在时时思索该怎么保持一颗年轻的心，这种年轻不只是文学家言，而是真正的像电影里所说的那种和喜欢的人在一起那种喜悦，那种平和，那种自足。还好我说句大话，在我的生活中大体都是这样的人，我饱尝着友谊，然后真理，包括爱心啊，这种各种各样的滋养。但我个人的幸运并不能代表时代，也不能代表大家。我最后呢，借着电影的主题想奉献给大家一段话，这段话就是那个著名的散文诗就是美国的塞缪尔·沃尔曼的散文诗 Young's， 也叫年轻，也翻译为青春啊。我想很多的朋友都知道这个传颂至今的美文被很多人啊，当然我们都爱说成功人士，然后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并且在我18岁的时候，在我年轻的时候击中了我。我今年已经48岁了，30年过去，我对这篇美文不但记忆犹新，而且这个背诵不已。在最后的结尾，我把这首散文诗奉献给大家，然后供大家思考，和我一起思考，好不好？年轻并非人生旅途中的一段时光，也并非意味着粉颊红唇和体魄的矫健。年轻是心灵中的一种状态，年轻是头脑中的一个意念，年轻是理性活动中的创造潜力，年轻是人生春色深处的 一缕清新。年轻意味着甘愿放弃温馨浪漫的爱情去闯荡生活，意味着超越羞涩、怯懦和欲望的胆识与气质。60岁的男人可能比20岁的小伙子更多的拥有这样的胆识与气质。没有人会仅仅因为时间的流逝而变得衰老，只是随着理想的毁灭，人类才出现了老人。岁月可以在皮肤上刻下皱纹，却无法为灵魂抹上一丝的痕迹。忧虑、恐惧、缺乏自信心，才使人佝偻于时间的尘埃之中。无论你是60岁还是16岁，我们每个人都会被未来所吸引，都会对人生竞争中的欢乐怀着孩子般无穷无尽的渴望。在你我的心灵深处，同样应该有这样一座无线电台，只要它不停地在人群中时时吸取美好、欢心、勇气和力量的电波，你我就永远年轻。可是一旦这座无线电台坍塌之后，你的心便会被悲观、绝望和玩世不恭的残兵酷雪所覆盖，这时候你便真正的衰老了，即使只有20岁。但是只要这座无线电台始终矗立在你的心中，时时捕捉着每一个乐观向上的电波，那么你便有希望死在年轻的80岁。这个散文诗里最关键的三句话，我再重复一句：没有人会仅仅因为时间的流逝而变得衰老，只是随着理想的毁灭，人类才出现了老人。理想很重要，特别重要，我努力和他们不一样，绝不从俗。第二句话，岁月可以在皮肤上刻下皱纹，却无法为灵魂抹上一丝的痕迹。忧虑、恐惧、缺乏自信心，才使人佝偻于时间的尘埃之中。忧虑、恐惧、缺乏自信心，请记住这几个关键词，很关键。最后那个所谓的无线电台要干什么呢？要时时在你的心中，时时在你的心中捕捉着每一个美好、欢心、勇气和力量的电波啊，这四个关键词几乎就是伯利克里所说的幸福的秘诀在自由，自由的秘诀在勇敢啊。所以说这个散文诗所呈现的青春永驻啊，和电影里所张扬的青春永驻，我觉得是相辅相成，或者说是相符合的。你去回顾每一个电影里的金句，你会感受到这一点。好了，今天的分享就讲到这里啊，谢谢大家听我讲了这么久这么长啊，如果哪些地方讲的不对，请指出来，谢谢大家。愿大家青春永驻。